编年记下第34章。约什亚登基时才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31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走了他祖先达卫所走的路，不偏左也不偏右。他在位第8年，虽然年幼，就已开始寻求他祖先达卫的天主。在位第12年，就已开始清洁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去高丘、木偶、雕像和柱像。他看着人把巴尔的丘坛拆毁，他亲自打碎丘坛上的香炉，将木偶、雕像和柱像打碎，磨成粉末，撒在祭祀偶像的人的坟上，在祭坛上焚烧了邪神司祭的骨骸，这样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他在莫纳邪、厄弗拉因、西莫昂、以契、纳斐塔里各城和其周围四郊也行了同样的事，拆毁丘坛，将木偶和雕像打碎，将以色列全境内所有的太阳柱都砍倒，然后回了耶路撒冷。约什亚在位第18年，进行清洁各地和圣殿时，派阿扎利亚的儿子沙番成为马阿瑟亚和约阿哈次的儿子约阿黑御史，去修理他的天主上主的圣殿。他们便去见大司祭希尔克雅，将献于天主殿宇的银钱当面交给他。这些银钱是守门的勒卫人由莫纳邪、厄弗拉因和以色列全体移民，以及犹大、本雅明和耶路撒冷居民那里收来的。他们再转交给监督上主殿内工作的人，这些人发给在上主殿内工作和修理殿宇的人，即发给木匠和泥水匠，或购买凿好的石头和做木架及栋梁的木材，来修理历代犹大王施修的建筑。这些工人都勤于操作，监管他们工作的监督是莫纳黎族的勒卫人雅哈特与敖巴迪亚，和科哈特族的泽加里亚与莫舒兰，尚有精于乐器的勒卫人监管搬运的人，督促做各种工作的人。勒卫人中还有些做书记、做职员、做门丁的。人们将献于上主殿宇的银钱拿出来的时候，大司祭希尔克雅发现了上主借梅瑟所颁布的法律书。希尔克雅告诉书记沙番说，我在上主殿内发现了法律书，遂将书交给了沙番。沙番带着那卷书去见君王，向君王回报说，凡陛下命令仆人所办的事都已照办了，已将上主殿内所有的银钱倒出来，交在监督和工人的手里了。书记沙番继而向君王报告说，大司祭希尔克雅还交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在君王面前朗诵了那书。君王一听了法律上的话，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，立即吩咐希尔克雅、沙番的儿子阿西干、米迦的儿子阿贝东、书记沙番和君王的臣仆阿撒雅说，